第二十九集，残酷的真相。加罗娜一边吮着一颗獠牙，一边回想那个恐怖的经历。 那是一座用巨石垒起来的门，那里有一道时空裂隙，石头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那里，砌成一道门框，将裂隙包裹其中。裂隙之中是一片深色漩涡，就像被污染的水塘表面的油污。我有种感觉，那个裂隙是由什么更强大的力量制造出来的，硕士们只是一直维持着它原有的样子而已。许多醉酒进沙场的战士都对这道裂隙心存恐惧，但大酋长和他的副手们发表了许多激情的演说，描绘传送门另一边的景象。他们说，那边是一个丰饶的世界，一个富足的世界，一个只有软弱的生灵轻而易举就可以征服的世界。这些就是他们许诺的。有些人还是不愿意去，他们之中有些被杀死了，其他的则被架在背后的斧子逼了过去。我被挤在一大群苦工中间，推进了石柱间的那片空间里。那空间叫做扭曲虚空，那里既是虚无又是永恒。我坠落了无限长的时间，等到我从奇怪的光芒中探出身子时，就来到了一个疯狂的新世界。 听过天堂般的许诺之后，黑色沼泽想必很让人失望吧？ 不如说是很震惊。我还记得第一眼看到一片仿佛充满敌意的蓝色天空时的畏惧，还有那目之所及之处全部被植被覆盖的土地。有些人无法接受，他们都疯了。那一天有许多人加入了火刃氏族，那群在火焰般橙红的旗帜下聚集的疯狂兽人。我也害怕，但我活了下来。然后我发现，作为一个半兽人，我可以理解这些人类。当时我所在的小队袭击了麦迪文，他把其他人都杀了，但放过了我，让我回去给术士古尔丹带一条消息。过了一段时间，古尔丹就派我来做他的间谍，但我发现我很难做出背叛这个老人的事情，我不想泄露他的秘密。 这就是你所说的，你在犹豫到底该向谁效忠。 不过回到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有多少氏族穿过德拉诺的黑暗之门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多久才能重整旗鼓。我同样不知道那传送门是从哪儿来的，但你卡德加，你可以弄明白。 我？ 你的幻象，你似乎可以召唤过去的幽灵，即使那幽灵是十分久远的存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看到你召唤了一场关于麦迪文母亲的幻象。那个幻象是在暴风城里？ 对，所以我才觉得图书馆里那个恶魔是真实存在的。恶魔出现时，周围的环境并没有改变。 但你确实可以召唤幻象，你可以召唤出空间裂隙被创造出来的那一时刻，就可以查明是谁把兽人带到了艾泽拉斯。 这倒是个好主意，而且我敢打赌，一直在释放恶魔的肯定也是同一个法师或术士。有道理，这两件事肯定有联系，我可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 提出问题的事就交给我吧，只要你能提供答案就好。 卡德加和加罗娜说着来到了那个空荡荡的餐厅。勤劳的莫罗斯已经把上次的法阵清理掉了，卡德加不得不用粉晶和紫水晶粉末重新又画了一遍。加罗娜把点燃的火把插进了墙上的火把架里，然后走到法阵中间站在他身边。 我得先警告你，这可能行不通。 你会成功的，我以前看见你做过。 我一般确实能召唤出某个幻象，但具体召唤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给我看德拉诺和艾泽拉斯之间裂隙的起源。 卡德加感到他们周围空气的压强和重量立刻起了变化，气候温暖，时至夜间，但他们窗外的夜空是深红色的，如同陈年干涸的血液一般，只有几颗星星暗淡地闪耀着。这是某人的居室，很可能属于某个兽人领袖。地上铺着毛皮地毯，还有一个被用来当床的大平台。房间中央一个低矮的火坑中，微弱的火焰燃烧着，石头墙壁上挂着武器，房间里还有很多橱柜，其中一个柜门敞开，露出里面放着的一排被做成标本的东西，有些可能曾经是人类或者类似人类种族身上的一部分。床上有个身影在辗转反侧，然后猛地坐了起来，就好像从噩梦中惊醒一样。他凝视着眼前的黑暗，他野蛮的布满伤痕的面孔清晰可见，很显然那些伤痕都是在战争中留下的，哪怕以兽人的标准来看，他也相当丑陋。 是古尔丹， 他应该看不到你。 古尔丹用毛皮裹住自己，然后开口说话了。此时加罗娜紧紧抓住了卡德加的肩膀，卡德加能感觉到他尖锐的指甲陷进了他的肉里。古尔丹并不是在对他们说话，另一个幽灵飘进了他们的视野。那个身影十分魁梧，肩膀宽阔，比这里的另外三个人都要高。他是半透明的，仿佛他也并不属于这里。他戴着兜帽，声音尖利而飘忽。虽然房间里唯一的光源只有那团篝火，但那个身影却投下了两道影子，一道背着火光，另一道在一侧，就好像是被其他某个光源照亮了似的。卡德加发现自己在颤抖。 我还能看见你，虽然我认为我已经醒了，也许是我梦到自己已经醒了。上前来吧，梦中的生物。 古尔丹，我需要你的人民和军队，我需要你的力量来帮助我。 我召唤过我的灵魂守卫怪物，我召唤过我的术士，他们却在你面前瑟瑟发抖。我召唤过我神秘的主人，他也无法阻止你。你在我的梦境中徘徊不去，现在你这个梦中的生物又来到了我的世界。你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 你害怕我，是因为你不理解我。看一看我的世界，并理解你的恐惧，然后你就无需害怕。 说完，那戴着兜帽的高大身影凭空召唤出一个宛如肥皂泡泡般轻盈透亮的圆球，那直径约有一尺的泡泡浮在空中，里面展现的是一片美丽的景象，那是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那个披着斗篷的身影正在向他展示艾泽拉斯。又一个泡泡被召唤出来，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阳光斑驳的夏日谷地，黑色沼泽的湿润泥沼，北方的冰原，暴风要塞闪耀的塔楼，随后的一个泡泡里是一座群山环抱的孤塔，被清澈的月光照亮，他在给兽人施法者展示卡拉赞。还有一个一闪而逝的泡泡，里面是深海中某个黑暗的场景，那泡泡的出现仿佛是一个错误，立刻就被抹去了。然而卡德加感受到了力量，波涛之下埋藏着一座坟墓，一间墓穴，其中的能量就像跳动的心脏一样刚健有力，生机勃发。那个泡泡只出现了一瞬就消失不见了。 召集你的队伍，集合你的军队、战士、劳工和盟友，让他们准备穿过扭曲虚空，让他们好好准备，因为当你成功时，这一切都将属于你们。 我会遵命，因为您的力量至高无上。但您究竟是谁？我们又要如何到达这个世界？ 那身影抬手伸向兜帽，要把它摘下来。卡德加不停地摇头，他不想看，他已经知道，他不想亲眼看见那个人的脸。一张纹路深邃的脸，灰白的眉毛，闪烁着潜藏的智慧和某种危险的东西的翠绿双眼。加罗娜不自觉地倒抽了一口气。 我是守护者，我将为你开辟道路，我将打碎这个轮回，获得自由。 不，不！